我等候的愿望总是失望，像流星遥远却会坠亡，你的爱的力量如何飞翔，遥不可及的远方，遥远的星光只能凝望，你是否一样会把爱挂在心上，满天的星光就算给我一千个愿望，我只想换你一直陪在我身旁， 口难开是香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位歌手江玲演唱的歌曲，后来呢很多歌手都曾翻唱过它。下面我们来听包娜娜演唱的版本《爱你在心口难开》。 些什么。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阙歌。 受了重伤，当他侥幸逃脱了，就打的是一只羊。从此他们约定三生，互诉着衷肠。狼说：“亲爱的，谢谢你为我疗伤。”不管未来有多少的风雨，我都为你去扛。羊说：“不要客气，谁让我爱上了你，在你身边有多么的危险，我都会陪伴你。”就这样，他们快乐流浪，就这样，他们为爱歌唱。狼爱上羊啊，爱得疯狂，谁让他们真爱了一场。狼爱上羊啊，并不荒唐，他们说有爱就有方向。穿破世俗的城墙，狼爱上羊啊，爱得疯狂，他们相互搀扶去远方。爱上了你，在 会陪伴你。就这样，他们快乐的流浪，就这样，他们为爱歌唱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汤潮演唱的《狼爱上羊》，继续为您带来苏芮的老歌《想你在风中》和齐秦的《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》。 我在风中等你，想念你熟悉的身影，眼睁睁轻易的双眼悄悄是埋藏在我心的最深处，挽留不住你离去的脚步，也握不住你飘动的心，总是在寂静的岁月里拥紧我，每一 间去歌。 没有余力伤悲，

又教我从未愉快人生，旁人又慰解不要伤得太深，一旦分手再会时已是陌路人，等又再等，昨日一切不惜的刺痛着这颗心，若有日回来让你看心底伤痕，当清楚过去宽恕现在这罪人，固执一生固执的心不会与恨，我天天等等你默默的接近，固执一生固执的心等你一生一生，等你伸手挽住面前这寂寞人。有一切不惜的刺痛着这颗心，若有日回来让你看心底伤痕，当清楚过去宽恕现在这罪人，固执一生固执的心不会与恨，我天天等等你默默的接近，固执一生固执的心等你一生一生，等你伸手挽住面前这寂寞人，等你伸手挽住面前这寂寞人。 由郑少秋演唱的《固执》是电视剧《新上海滩》当中的插曲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于允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毛阿敏演唱的《永远是朋友》，以及谭咏麟的老歌《一生一次》，王菲演唱的《红豆》，杨坤《牧马人》，郑秀文的《值得》。《千千阙歌》，不要错过你最爱的那一首。 谢谢。 间去歌。 才能让你感受到什么叫付出，别等到分手那一天，连我给过你什么仍然不清楚。不要再说你宁愿孤独，也不愿把我留住。发生过的曾经都成为包袱，汹涌的爱在心头起伏，每一次都让我痛苦。哦，一生一次看见我已爱的好真，生命中那些是你，那些是我，与你不可分。一生一次发现被爱伤的好深，要我承受再也看不到你，我真的不能。也不要留任何痕迹，让发生过的曾经都成为包袱。汹涌的爱在心头起伏，每一次都让我痛苦。才能让你感受到什么叫付出。 初识不知曲中意，再听已是曲中人。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， 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 去爱，可惜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是一首王菲的经典老歌《红豆》，继续来听杨坤、牧马人和郑秀文演唱的《值得》。 都已经听说，愿意。

璃上，清醒的人最荒唐，熬发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，清醒的人最荒唐。 这是一首消愁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天阙歌，我是云云。下面我们来听周杰伦在2003年推出的歌曲《东风破》。 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，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，就地如虫又月圆清醒的烛火，无人可走我。一壶漂泊，浪迹天涯难入喉。你走之后，就能回忆是难受。谁想逗留时间这么多？

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。亲爱的，你张张嘴，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。亲爱的，你跟我飞，穿过丛林去开小溪水。能陪你一起枯萎也无悔。 听听江南三月烟雨愁，听听人间四月仅四天，听听鸟雀呼琴，五月花，歌如春潮，曲似花海。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，千千阙歌。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叫醒你的耳朵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余云主持，千千阙歌，唱尽春日，好梦酣。 千千阙歌，今天为您送上的春日主打歌，来自于刘文正演唱的。 听鸟儿歌唱是春的声音，看花儿开放是春的采光，这绿的草原是春的衣裳，它充满朝气蓬勃景象。听鸟儿歌唱是春的声音，看花儿开放是春的采光，这绿的草原是春的衣裳，它充满朝气蓬勃景象。为春的来临我们要欢唱，为春的来临我们要歌颂，为自然新生祝福又赞扬，它象征光明充满希望。鸟儿歌唱是春的声音，看花儿开放是春的采光，这绿的草原是春的衣裳，它充满朝气蓬勃景象。听鸟儿歌唱是春的声音，看花儿开放是春的采光，这绿的草原是春的衣裳，它充满朝气蓬勃景象。为春的来临我们要欢唱，为春的来临我们要歌颂，为自然新生祝福又赞扬，它象征光明。 美妙的歌声当中，我们今天的千年阙歌节目也要和您说再会了，让我们明早继续相约。明天早晨五点到七点，千年阙歌您将欣赏到以下精彩好歌。安虎演唱的《天使的翅膀》， 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。 孟庭苇《无声的雨》， 那一闪耀告诉我说， 徐小凤《往事只能回味》。 往事只能回味。 林平为我们今天喝彩。 每晚都像牡丹。 张韶涵《香水百合》。 简简单温柔化你的心房。 刘德华《天意》。 我说一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命运。 提琴《原来的我》。 我还是原来的我。 林忆莲《听说爱情回来过》。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。 刘若英《原来你也在这里》。 原来你也在这里。 汪峰《春天里》。 也许有几年。 F4演唱的《流星雨》。 陪你去看流星雨。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明早的千年阙歌节目当中。今天节目的最后为您送上的是邓丽君的老歌《千言万语》。我是于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，我们明早再会吧。 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叫醒你的耳朵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于云主持《千千阙歌》，唱尽春日好梦酣。 对，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。 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。 好啊，去哪儿啊？ 怀柔青龙峡，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，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。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，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，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，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。 一部影响几代人的世界经典，一部关于